南朝鲜的民主工总13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表示谴责美国把卡尔文森号核航母重又部署在朝鲜半岛海域等，加深战争危机。